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咱们说到，黄巢从广州启程，打算带着兄弟们杀回去，实际在湖北荆门，黄巢遭遇了劲敌刘巨荣。唐熙宗咸福六年十一月，荆门，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荆门，黄巢陈兵荆门。他这草军士气旺盛，声势壮大，军旗如林呐、士兵如云。黄巢高兴满意，多顺呢，是不是？就像湘江的水东流而去，入大江，毫无阻碍。上个月黄巢还在广州拍蚊子呢，现在他就站在荆门外准备拍人脑袋，那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脑袋。所以说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刘巨荣。刘巨荣这人笨吗？不笨，反倒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这算起来，刘巨荣跟造反这事儿啊还有一些渊源。他呢曾经是庞勋的手下，庞勋脑后长反骨，少发了一点工资，多加了一点班，那就敢造老板的反。相比较呢，这刘巨荣更像是一个老实人。在庞勋反了之后呢，他没有参与到上司的造反当中，自个儿收拾包裹向大唐指派的换房地儿报到了。其实呢，在这个背后隐藏着刘旭荣过人的智慧和不寻常的冷静。想当年边防士兵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全营都是满腹牢骚，庞勋稍一点拨立成火势，这时候你要想保持独立思考不太容易。刘旭荣办到了，他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喧哗的兵营。事实证明，这个决定绝对是明智的。庞勋一年多就被大唐干倒了，他要是在其中，只怕这脑袋呀已经不在自个儿肩膀上了。现在的刘巨荣俨然是山南东道节度使，驻地襄州。他呢也是靠平乱起家的，自从四年前他在浙西用袖里剑，也就是捅剑，狙杀了反军的一名首领之后，他的官运呢就来了，从县武装部长到市长，再到地方军司令，以致升到山南东道节度使，这时候是连升三级啊，窜得够快的。 所以说呢，刘屈荣对唐朝政府挺满意的，工作起来呢干劲十足。比如说他应该守住自己的地盘襄州，不是将战线前移，主动驻扎到荆门去，这不是他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怎么打败对手皇朝呢？看起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对手从贵州横扫直上，何曾遇到过敌手啊？这士气明摆着胜过唐军多少倍，而且呢兵数对比非常悬殊。王铎名号叫总司令，江陵州内不到万人，刘屈荣怕不会有多少人能用啊。这时候呢，虽然说有另外一支队伍江西招讨使曹全整领了兵过来支持，但是呢看看史书里唐军调动兵马援战的人数，那都是以四位数计的，两队加一块顶多两三万，撑天了。那还是以一敌十啊，怎么打啊？刘巨荣的回答是，怎么能打赢就怎么打。刘巨荣发现了，他看到了对方的弱点，皇朝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的强大，兵多但不精。从他排兵布阵来看，大部分草军显然没有经过多少正规的训练。刘巨荣更加发现了皇朝的命门，什么呢？太骄傲。骄傲啊，是可以说最不好的性格了，尤其对于这样的领军人物，他可能导致一切坏的后果。他让人退步，让人盲目，也让人轻敌。看看历史长河当中失败的将领，无论是垓下的项羽，还是赤壁的曹操，共同犯的一错，那就是骄傲。在找到对方的缺点之后，刘巨荣非常的兴奋，他知道自己真有胜利的机会。他马上盘算了手上的资源，发现能用的棋啊太多了。他有一个可靠的盟友曹全整，他呢还有一支跟随自己多年训练有素的强兵，还有什么呢？500英勇善战的沙陀骑兵。这500骑兵您别小看，这可是曾经成功吓跑了当年攻荆州的王仙芝啊。他相信如果利用好这些资源，就能取得一场胜利。他要将皇朝的攻势终止在自己的阵前，特别是那500沙陀兵，如果安排妥当，这真的会是一支骑兵啊。刘巨荣呢突然想到了一条妙计，可是呢实施这条妙计之前，他还得去确定一件事儿。这哥们兴冲冲跑到沙陀人的军营，找到他们的头，跟他们说，敌人很多，我们硬打估计是没多少胜算呢。沙陀老大说，哟老大，那您有什么想法吗？刘巨荣点了点头，压低了声音说，听说你们都会说马语。这沙陀头一听，这都要打架了，嚯，还得跟自己交流第二语言呢，有点弄不清什么情况，但是呢如实回答，啊对，这马就跟我们兄弟一样，我们说什么他们都能听懂。听到这话，刘巨荣放心了，得嘞，他这计划就可以实施了。荆门之外，皇朝呢正在集结部队，没有急于发起进攻，他在干嘛呀？在等。自己的兵多呀，后继的部队还在路上呢，大军到齐后，皇朝准备是给对方直接一个致命一击。这时候前面敌营突然冒出了一阵乱尘，皇朝开始吓了一跳，难道敌人要趁自己立脚不稳冲击我方阵营吗？等待乱尘一进，他更加不解了，因为前面冲过来的是500大马。这其实不奇怪，冲锋陷阵骑兵是最有用的兵种，但是奇怪的是这冲过来的是只有马没有兵啊，这什么情况？ 黄巢的第一感觉就觉得这里有诈。正当黄巢在思考的时候，草军将领已经冲了出去。干嘛呀？抢马去了。只见这奔来的这些个马，哟，个个是膘肥体壮，而且呢装饰精美。自己的坐骑跟奔来的骏马一比，顶多算一头草驴啊，差太远了。草军将领一个二个都想，干了这么久，换座驾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时候不抢等啥呀？刚才我们说了，黄巢同学以前是一读书人，他看着这莫名其妙送上门来的大马，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典故。以前唐将李光弼就用过马的招数。100多年前，李光弼用500匹母马成功拐跑了叛将史思明的1000多匹壮马。黄巢连忙下令，看看来的这500匹马是公是母啊。手下上报说，头啊，全是公的，而且呢，都是上过的战马，高大彪悍，绝对的马中赤兔，车中奔驰啊。黄巢一听，暂时安下心来了，但是呢，还是觉得有点不安。他决定明天发起总攻，速战速决得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到了第二天，黄巢排兵布阵，这正要下达总攻令的时候，敌营内奔出一队轻骑兵来。这伙兵胆大的很呐，不过1000余骑就直接冲了上来。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果然过了一会儿，这伙人就大败而逃。这稍微有点战场经验的人都知道，莫名其妙的轻骑冲锋，虚应撤退，这都意味着诱敌之计。这时候呢，应该谨念穷寇莫追四字口诀。但是呢，黄巢大宝剑一挥，嚯，草军就已经杀出去了。5里，可能是10里地，反正呢，到了一片树林。这时候呢，草军已经追得呼哧呼哧的，大汗淋漓了。就在这时候，叮当铜锣声响，喊杀声是惊人动魄，树丛里杀出了大帮人马。不用说，这是中计了。那这时候撤退是一个绝佳的好选择呀。但是呢，黄巢的不安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证实。对面的山岗上突然响起了奇怪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大河响，可是呢，音律又十分的单调。没错，他听到的正是马语，是沙陀人的马语。声音传来，只见昨天的这500骏马纷纷跃足长嘶，向山岗奔去。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吐出来。得了，又中计了。这是一连环计。500骏马背上的草军中层干部拽都拽不住，直接冲进了重重包围。这聪明的干脆跳下来弃马得了。真个是一场混战呐。但是混乱的不是人家，是自个儿草军呐。惨败，黄巢的草军10去7八。最大的损失是有12名将领被逮住了。黄巢培养一名中层干部那也不容易啊，得这一下损失惨重。后来战争档案解密，得知引兵入围的轻骑兵全是曹全整的手下。这埋伏树林的呢是刘巨荣的主力军，超后的自然是500沙陀骑兵了。黄巢连忙遁走，收拢残兵，渡过长江往东逃去。这时候的黄巢惊慌失措，就像这华容道上的曹操。但是呢，他跑着跑着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没人追他。我们都知道痛打落水狗是战场的普遍现象， 今天这草兵兵败如山倒，不打对不起唐朝政府啊。但是呢，黄巢没意识到，他跟曹操一样，也碰到了自己的关公。谁呀？刘巨荣。当左右劝刘巨荣乘胜追击，可全歼反贼时，刘巨荣摇了摇头，说出了一番我们呢不陌生的话来。说什么呢？国家多富人，危难不吝赏，士贫则得罪，不如留贼济后福。这话呢咱们听宋威说过，对吧？但是呢，刘巨荣的意思呢更多一点。国家多富人，士贫则得罪，当然是指康承训平定庞勋之乱，不得善终这茬啊。不如留贼济后福，却是刘巨荣自己的职业生涯总结。正是危难让朝廷不吝赏，才会有自己平步青云的升迁。黄巢同学，跑吧，好好的活着啊！事后的一切将会证明，您呢实在是一好人。唐朝诸藩镇的福利，天下枭雄的崛起，都在你一人身上。在荆门碰上了钢板之后，黄巢慌不择路，又跑向了江西和江浙一带。但是在那儿呢，老朋友高骈正在摩拳擦掌地等着他。现在的高骈已经是淮南节度使，驻守江南第一城扬州。唐僖宗广明元年五月初，信州，也就是江西上饶。黄巢一筹莫展，他眼巴前摆着草军半年报，水火两重天的报告啊。前面部分是火，看得热血澎湃，就觉得哟，胜利在望。后半部分是水，冻得冰凉，让他嗅到了战友王先知的气息。四月以前，草军所向披靡，攻城如夹菜，掠地如饮汤。到了四月以后，情况是急转直下，打一场败一场。而且呢，还有一些个斗志不坚定的草军干部居然呢叛变投敌了。这还不是全部的坏消息，已经有迹象表明，长安正在调集军队，潞州军团、徐州军团、定州军团从长江以北各个方向向他移动过来，大有将他歼灭在江西的势头啊。而且呢，更让黄巢不安的是，老天爷也不帮他的忙，军中流行开了疾病，非战斗减员十分的严重。这一切都太熟悉了，每一个事件都让黄巢想起了两年前的往事。那个时候他刚刚当上草军第一领袖，领兵从江北撤到江南，就是在长江中下游这块，也是连战连败，也是疾病横行，也是大将投敌，甚至连对手都是同一个人，高骈。怎么办？还像当年一样狼狈地从山路跑了，再跑到福州，进到广州吗？他不知道仙霞岭古道有没有被山洪冲垮，这两年前踩出来的路恐怕已经被杂草重新隐藏了吧。想了想岭南的长角文，黄巢否决了再转移的想法，拿定主意，绝不再退。因为一味的退让不能解决问题，高骈就在那儿，一天不打败他，就没办法相透长安呢，是不是？这不还您自个儿说的吗？不愿意退，那就只能前进。你要前进，那就得踢开前方的这块大石头。要想把这块石头踢开，就要对它进行研究，看看从哪儿下手能把它撬走。黄巢呢，很容易就发现自己的失败都是因为一个人。所有的战败记录里都能看到对方将领，谁呀？高骈的干将张林。张林攻击了我军，将我重要军事干部王崇霸收降， 张陵攻击了我军游击队另外一军事干部常红投降，张陵攻破了我饶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成功的业务经理下面往往会有一个业务骨干为其撑起大部分的业绩。对于高骈而言呢，张林就是他的业务骨干。高骈在草军身上取得的所有成绩几乎都是张林一手打下来的。这张林呢，就有点像这董卓的吕布，欲破高骈先取张林。但可惜呢，皇朝没有貂蝉能用，也不知道张林高骈是否是色中恶鬼，没法用这个美人离间计。但是呢，皇朝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这个方法很简单，但也很狗血。咱们说了，越是狗血的方儿越是有效。这什么办法呢？贿赂。他给张林呢送去了金钱，很大一笔钱，按照张林的工资算，估计够领几辈子了。皇朝之所以这么大手笔，目的很简单，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把它给彻底拿下。也许你说你不认识金子，但不能说您不要。而且呢，皇朝送了这么多钱，要求呢不高，他不要张林弃暗投明，也不要让他让开大路，他只要张林不作为。张将军，您不要打我就可以了，您呢先跟府里数钱玩休息一下。更何况呢，皇朝还透露了一个消息，我在跟你的上司高骈联络招安事宜，过没多久可能你我就是同事了。张林呢欣然接受，不用替人办事就能收钱，何乐不为呢？再说张林从侧面了解到，皇朝真的是在跟他的头顶上司商量投降的事儿。皇朝这第二步棋啊，正是下给高骈的。皇朝给高骈写了一封信，信开头是一个大大的福字儿，不是有福的福啊，是福气的福。紧接着就是皇朝对高司令无限敬仰之情化就的词句。一切的烘托到位之后呢，皇朝再提出来，我要向高骈高司令弃械投降。然后呢，在信的最后，皇朝还提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厚颜无耻的要求，请高司令在上头为我美言几句，帮俺也求一个节度使做的呗。你败军之将还想求节度使这样的高官做，想什么呢？但是呢，这信很快就到了高骈的手上。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皇朝的投降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一次高骈会相信皇朝吗？明天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